欢迎大家第三节啦，喺麻烦 operator 我帮我哋打翻俾阿安啦，系啦，哇，头先嗰个真系嗰间酒店，台湾酒店真系好经典， 系。 咁大家如果有啲咩分享都可以同我哋讲翻，打翻电话俾我哋，或者喺灵异通讯站度交故事啊， 系啊， 或者直接 PM 先人或者我都得，快啲听电话啦。 喂 ，Hello， 阿安你好，你好，喂 ，Hello，Hello， 好嘢，奇亚，请继续讲， 系啊， 系，系点样啊？点样开始啊？你想， 你如果有欲望，你可以讲你嗰单噶啦， 嗯， 边单啊？咁跑步先啦，嗰单好冇？ 好啊，好啊，好啊。 好好啊，咁我咧夜晚咁样收工嘅， 嗯， 咁跟住就经常我翻到屋企食完饭啦，唞一阵啦，可能十点左右啦，夜晚啦， 嗯， 咁就会跑步嘅，咁我住喺西贡嘅，咁我就会碧谷嗰度附近嘅，咁， 嗯， 我就会跑嘅街啦，清水湾道咁样跑啦，夜晚十点几咁样，通常跑落去沿住清水湾道碧谷去呢个左边个公园方向，跟住就回程嘅。咁嗰啲油站咧，嗰度有兩個油站啊嘛， 係。 跟住嗰度有個儀裝嘅， 哦，即係 我不以為意咁樣噶啦，咁，樣跑步啦。咁，跑嗰陣時都會有啲間唔時會有其他嗰啲跑客一齊跑，咁你都會望下嘅。咁，我嗰日咁照常咁樣跑啦。咁跟住就見到咁，你男性嚟噶嘛， 嗯， 見到個女性做條件巴托嗰啲背心咁樣，跟住波褲咁樣，梗係會望多兩眼嘅，係咪先？ 係正常嘅， 咁 跟住跑啦嚇。咁，我好啦，跑完左邊谷回程翻嚟嘅，就喺油站嗰度，啱啱嗰個馬路嗰度，其實嗰個儀裝入口嚟嘅。咁，我喺對面馬路嘅，就望到個女仔咁樣啊，咁啊望多兩眼，咁準備過馬路嘅。咁跟住有架七人車經過，啱啱七人車嗰個高度咧就係，遮住咗个女仔嘅行过，跟住谂住就满心欢喜架车过咗噶嘛，再行近啲又望到佢噶啦嘛，咁跟住就唔见咗佢， 跟住架车闪过去就 一经过一经过就唔见咗佢， 佢唔系上咗车啊， 见到佢啦， 系咯，我惊佢俾人 嗰个系啱啱系个系啊，咗一声嘅就咁，你正常你唔见都会行过都会见到佢喺边度行过走过啊，装入口走过直头冇唔见咗个人，哇！跟住我真系小心啲嘅，好一好，跑快两步走啊，就系，咁样咯， 就呢个就系就嗰个巴托嗰个。 点样系？ 系啊系啊，就系， 就嗰个巴托嗰个 架车一闪， 系啊系啊， 七人车一闪过，佢就即刻消失咗。 系啦，一经过，咁我就望噶啦，谂住啊望啦，谂住行过，结识下佢都系噶嘛，哇又唔见啊，哇唔结识嗰个，唔结识，急跑快两步翻屋企。 好彩冇打招呼咋？ 哇呢啲通常咁香艳嗰啲比较少。 吓点样话？ 呢啲香艳嘅鬼咧比较少，即系咁样着啊， 都唔系香艳嘅。咁你离远一路跑，你会望到噶嘛？背心短裤咁样咧，一个女性咯，咁行紧啲睇下靓唔靓嘅啫。 咁系呢啲领航噶嘛，分分钟系跟住佢跑噶嘛。 都唔系好香艳嘅。 哇！那个位置真系好夸张， 冇啦！呢排我宁愿去跑跑步机好过啦。 嗰次唔系嗰个位置咧，嗰次我系捉阿荣一齐入去，死都唔肯同我入去跑。 即系你 search 下嗰，那个，即系 知你讲边个义庄系啊？我喺门口拍佢，唔肯同我入去啊！ 听唔到， 佢唔 入去， 佢唔肯入去嗰个义庄里边啊！ 东华啊， 系啊，佢唔肯入去啊， 惊惊地， 系啊。跟住第二个咧， 跟住第二个系比较细个啲噶啦，嗰，那个就自己嘅屋企人嚟嘅，那个阿公嚟嘅。咁，你以往嗰阵时我想回，我谂翻，我谂都读紧小学噶啦，小学嘅啫，都廿年前噶啦。 系。 系咯，廿年前左右嘅啦。 嗯， 咁嗰阵时我住嗰啲屋村咧，咁你屋村就系门对门咁样噶嘛。 系， 即系嗰条好长嘅走廊嘅，即系唔系井亭嗰啲，就哦何文田村啊，何文田村拆咗噶啦。 嗯， 即系一排咁样嘅。 系， 就户户门对门嘅。咁嗰阵时我公喺屋企住噶嘛，咁死咗啦。 咁可能头七，即系我问翻我妈啦，咁样去头七嗰啲嘅系，咁啊死咗噶啦，做完拍摄噶啦，咁照常咁嗰阵时啲放紧暑假咁上下时间啦，咁我就好得闲嘅屋企咁样，夜晚凌晨咁样有阵时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夜晚凌晨仲播紧嗰啲咩龙珠二世噶嘛，咁啊行张尼龙床就喺电视咁样喺度睇噶啦，咁我行嗰张床电视就喺我侧边，跟住就对住个大门，冇细嘅啫嘛。嗰阵时要，咁嗰阵时睇啦，睇紧龙珠，睇下熄晒灯噶啦，熄晒灯嚟学张尼龙床咁样喺个电视机面前睇，跟住咦望一望个门口，跟住影住飘紧人嚟咁喎，绿色嘅，绿色嘅，好清楚嘅，好清楚，好深印象啊！我嗰阵时 即系个仔嗰度飘入嚟。 飘入嚟嘅，好后宫嘅样嚟嘅，就上半身咧睇唔到下半身嘅。哇，咁好牛晒底啊！即刻，跟住即刻就电视都唔识嘅，冚住，即刻冚住，唔敢再捉噶。跟住咁你唔会即刻瞓得着觉噶嘛？就听到啲声。咁我公安住喺屋企住咧，仲有将嗰啲藤椅，即系唔系嗰啲摇下嗰啲，就咁四只脚冻实喺个地嘅嗰啲咧， 系 藤椅。但是坐内都有听到嗰啲声嘅，咁你我即刻梗系嗰阵时就冚住 大被蒙头， 但系都听到声嘅，都听到嗰啲坐低嗰啲声嗰啲咧，跟住有啲可能炒嘢食，有啲搣开胶袋嗰啲声咧。 咦？唔系、啊，你嗰个唔系头七喎、啊，佢系回魂喎、 啊，即系睇咁上下时间嘅，系即系啲总之，跟住我第二日讲翻俾我阿妈听，我话诶唔惊嘅，我啲前几日翻嚟探下你啫咁样。 但系你阿妈会俾你瞓厅嘅， 听唔到。 你阿妈会俾你瞓厅嘅。 咁你嗰阵时边有房嗰啲间隔？ 唔系啊，我意思系 咁样就摊咗喺度噶啦。 系，即系又惨喎！你又隔得一间房嘅啫嘛。 咁唔会噶，咁我夜晚又睇电视咧，即系睇啲噶嘛，咁啊偷偷地开个电视睇嘅啫。 话是话，话阿公都惊啊，大佬你咁样嗦一声翻嚟， 系啊惊，跟住佢就讲：，唉唔惊，你自己人嚟嘅啫咁样。 哇，你 吓埋你嘅啫，大家系好惊啦，大惊啦。 你有冇感觉到佢行埋你身边啊？ 我感觉到好近，张藤椅喺我侧边嘅。 哦， 即系坐低嗰啲声咧，咁你嗰阵时可能有张折台咁样摊咗喺度，摆啲杂物，咁有啲可能面包之类嗰啲，有啲唔系嗰啲即系炒嘢冇胶袋嗰啲声咧，系咯。咁我屋企嗰阵时，我阿爸嗰阵时就夜晚倒垃圾噶嘛，即系嗰阵时点零钟就唔系屋企噶，就即系去咗倒垃圾噶啦。你明白嘛？所以就冇人嘅，系啦，即系我阿爸我阿妈嗰啲就系唔出咗去做嘢噶。 哇！我有个客都系咁啊，佢系点咧？佢系佢系个屋企人死咗，咁佢哋喺上高落嚟，咁啊唔够地方瞓，咁喺个厅度瞓啦，又好似你咁啦。咁啊，嗰晚咁啱去回魂喎，嗰晚咁你冇地方，你话头你冇地方俾佢瞓，你翻入房又唔得，又冇得去第二度租酒店又贵，咁啊焗住喺嗰度瞓啦。佢话直情 feel 到佢嗰个亲人行埋摸佢个头， 真系只感觉到摸落嚟。 系啊，佢即你 feel 到个行埋嚟啲冻噶嘛，个身会虽然系亲人啫，佢都系人鬼殊途噶，佢唔系人嚟噶嘛。 系啊，系啊，会 惊。佢感觉到越嚟越近，跟住埋嚟摸我个头，跟住入厨房嗰个系佢阿妈嚟嘅，跟住咧就入厨房去过晒佢平时会整嘢嗰啲地方，跟住个厨房乒乓咁搞一大轮，又个雪柜又有声咁咯，搞完一大轮，佢又喺个窗嗰度出翻。去嘅，但系咧，系啦，佢 feel 到佢走咗啦，咁啊起身，终于周围睇啦，但系厨房系冇喐过嗰啲嘢，净系有声嘅啫。 哦，系，我就冇啦。咁你惊喺度冚住，唔敢望，唔敢喐咁样，跟住梗系慢慢就会瞓着咗觉咯。跟住第二朝就讲翻呢件事咯，同我阿妈咁样。 通常都系 唔惊咯。 通常佢都系叫你唔好讲，唔系唔叫你唔使惊啊。但系 我 唔系你见到梗系唔惊啦。 都叫我唔惊啊，系唔系佢见到梗系唔惊啦。 系啊， 系呢个真的。 咁你做啊？ 真系咁多啦，系啊。 哦，喂喂，多谢晒。 系咋，多谢你啊，多谢你嘅电话。 多谢， 系啦。 系咯，如果又再有可能你朋友啲故事啊，或者你自己再打嚟啦。 好啊， 喂喂，多谢晒，多谢晒。我好入麦啊，你把声。 系好听啊。 系啊，好入麦啊，你把声。 发声 好，多谢你，多谢你， 希望你下次再打嚟， 好， 分享朋友嘅故事都得， 好，拜拜，拜拜，多谢晒。嗱，咁我又讲翻我个客嗰个酒店咯，咁佢咪嗰个嗰啲西夏人即住完啦。 我哋 西夏都系中国嘅国境嚟嘅，而家吓，即系嗰啲，咁佢又喺度执完嘢咧，咁喺度嘈啊，你知佢哋会喺度煲面啦。食煙啦，唔食得嘅又會食啦。不過通食煙就未必咁噶啦，而家但係會煮面啦。 啊，係攞嗰個熱水煲， 係啊，攞啲熱水煲嚟煲面啦。咁 洗底褲我都聽過啦。 一路執嘅有人梗係嘈噶啦，喺度鬧啦。咁啊喺度鬧鬧下咧，跟住執完咧，咁啊養啲床單啊鋪翻好佢啊，拍下啲枕頭套啊咁啊。跟住一拧转面，就见到梳妆台块镜企咗个人喺度， 面向梳妆镜，跟住有个人背住佢企喺度。 系啊，系啦，佢背住个镜就望住佢，向住佢咁企咗喺度。跟住咧，我一望，咦，唔系话未走？ 系。 跟住发觉，跟住 自己， 佢系好快个反应。今次佢好快，因为突然间 feel 到好冻，即系起晒鸡皮。跟住。佢又最大镬就系咧，你见到佢咧，佢要扮睇佢唔到， 冇错。 因为咧，你仲要喺度做嘢噶嘛， 冇错。 咁啊，一见，跟住咧就越，其实佢要行埋去嗰度整嘢嘅，佢越过去身边，然后行入厕所，跟住攞啲毛巾出嚟换咯。 系。 跟住佢入咗去厕所嗰度咧，咁佢越过咗去啦。咁佢眼尾，你其实你眼尾喺度睄住噶嘛？你睇下佢仲有冇跟住你噶嘛？佢见到个人企咗喺度咧，由头到尾都冇喐过嗰个女人。 继续望住块镜。 唔系佢唔系望住块镜啊，佢系背住块嗱，点咪好轻有块镜啊嘛？啲商酒店系啦，佢系企喺个镜前面望住，佢背嗰个人兄啊背住块镜望住佢。 哇！佢望住块镜咪好咯，静静鸡撩翻出去嘛。 但佢见到佢五官嘅，即系若望系好愁嗰个样嘅。 系 佢嗰个佢嗰间佢后屘咧讲翻呢单嘢俾嗰个人听咧，佢嗰间酒店其实好易知嘅啫，边间？因为嗰个曾经试过有个女人咧系之后都洗晒面，突然间唔知道心脏定咩咧， 猝死。 佢放水落去洗面，几寸水焗死咗嘅。 哇！ 系啦，佢应该系见到嗰、那个。 O、okay, K， 即系嗰间房。 佢唔有时唔会记得噶嘛。 嗯。 佢去做嗰阵时， 但系就咁啱嗰间酒店系又发生过咁样嘅。 系啦，嗰间酒店又发生件咁嘅事嘅。佢就嗰日就真系惊啦，又要扮睇佢唔到，又要顾住执嘢，但佢又唔走、啊。 继续望住你 系啦，但系佢又要咪最惨，佢要佢咪梳妆台咪有啲宝嘅，咁咪通常都俾人攞咗用噶嘛，咁要侵翻门佢嘛，佢唔行开佢唔做得嗰个位噶嘛，佢仲企咗喺度，咁佢又咪佢咪焗住要走去第二间，就整完嗰度，整完个冲凉房，跟住换好晒啲毛巾，佢咪走去第二个房，翻转头先入去咯，即系佢翻咗第二转翻嚟，佢仲喺度啊。仲未走啊！跟住佢再去，即系成层楼做完晒，最尾鼓起勇气再入去，即系你要嗱嗱声执好晒，咪分分钟有人 check in， 又要俾人哋噶啦嘛。咁你要布内下边噶嘛，你要执好晒，人哋俾人上嚟噶啦嘛。咁啊，好彩佢终于咧成层楼做完晒咧， 佢就走咗啦。 系啊，佢就消失咗啦。哇！ 阿 Liba 咧 ，YouTube 嘅观众阿 Liba 问：点解中国人做西夏人？点解话你咁样称呼佢？ 我唔系，我跟佢讲嘅啫。 西夏 B B 嘛， 系咯， 系西夏 B B 系啦。大家点解我会讲呢？因为啱啱上集我最后礼拜四嗰集啊， 噏 得集噏嘅时候提过西夏 B B 嘅，所以 其实我哋冇贬义嘅， 系啦， 即系其实西夏呢个国家几惨嘅，系俾成个国家咧，系俾成俾蒙古灭咗嘅， 系啊系啊， 成个文化。化產咗佢嘅，系啊， 即係我哋冇貪口爽嘅，冇便宜嘅。 其實係形容緊啲西夏 BB 啫，唔、係西夏人。 咪日見就咩咩？哦，喂 ，Kiko， 你即係大佬，我唔知寫乜喎，大佬，你係咪飲咗酒啊？大佬， 飲大咗。 係啦，同埋另外咧，有個客咧，佢話嗰間都 OK 嘅，都 OK 多嘅，即係咪有間依家就以前係工業學院，而家就變咗咩嘅？而家咪變咗大學嗰間啊？即系红磡嘅咧，佢咪有间教学酒店嘅， 系 佢隔篱咪有间酒店嘅，佢话嗰间都坚好嘅，坚多嘅，佢成日咧喺走廊嗰度咧会，佢喺走廊嗰度行下，突然间有人叫佢，明明冇人嘅，喺即系睇个酒店一条走廊嘅咪，啲酒通常都系酒店都系咁噶啦，一条走廊有啲开房门咧，佢突然间有人，嗨，佢听到把声咁嘅声叫住佢嘅。哦、我嗰日搭西铁都有，明明我隔篱冇人嘅，突然间有人，我耳边听到嗨咁样，好大声嘅嗌得。但我想，但系我嗰阵时嘅啲人已经上晒车，冇人嘅，突然间好大声嗌嘅喺度。 哇，搭错线嗰啲嚟嘅似系。 嗯， 因为有阵时有听过有啲朋友仔啦，即系佢哋都会系突然间有个人系喂咁样噶嘛，可能系即系侧边咁啱得咁巧，你个 channel 同佢搭到，咁佢咪通到佢，可能系其实喺同一个地方，佢嗌咗喂咗好多人，佢就系想搵人应佢啊，咁啱你咪听到咯，好彩你冇应佢啫，唔系你又 我都唔知边个我嗰度。啲人就上晒车，即系佢上晒车又未咁坐西铁好过瘾嘅，佢唔系即刻开车嘅，等一等咁啊先咩噶嘛？咩托跋士李广之孙和匈奴公主所生的， 系咪讲西夏个地方啊？ 话破你历史嘅嘢，诶、哎、又够钟啦！嗱，我哋去讲过翻嚟， 第四节。